什麼叫踩到紅線呢？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看來你好像在看 My Radio 的節目喎。 是啊，我在看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第六场我讲先，他的心水就是QT 膽呢，即係 Q 膽呢，就攞隻三號嘅萬利高啊，就做膽，咁而家八點幾倍嘅。咁就拖返一號嘅永益善，四號嘅陽明高高，十號嘅肥仔威威，同埋十一號嘅歐洲之星。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安差人阿堅明， 好啦，咁啊，今日2019年嘅2月21日啊，咁即係話咧，就呼籲大家要啊，即係提醒大家要交台費啦嚇。咁有啲人就成日覺得我哋喺節目度講，咁我哋唔喺節目度講，喺邊度講咧？請問係咪？屌你啫，係咪？即係梗係喺最多人聽嗰個節目度講噶啦，係咪？咁啊又提醒大家要交台費，又交呢個《癲狗日報》每個月200蚊嘅訂閱費啊！咁啊，其實呢啲都係即係睇節目嘅人啊，或者睇《癲狗日報》嘅人，其實都應該咁樣做嘅。譬如我哋個《癲狗馬經》好多人做嘅，大佬係咪？咁要開支㗎嘛，係咪？咁啲錢喺邊度嚟啫？冇廣告嘅，係咪啦？你睇我哋有咩廣告啫？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去揾廣告嘅啫，因為自己知自己事啊嘛。呢啲節目嗱，其實而家睇到 My Radio 咧，主要就係即係呢一個踩場啦。咁另外1.25本土最前線啦，係咪？咁另外仲有啊姚冠東嗰個節目啦。咁呢啲全部都係評論時事比較多嘅。咁其他嗰啲節目咧，其實我哋都想搞好似啊杜汶澤嗰啲節目噶，咁、但係我哋冇呢個條件啊嘛，冇呢個條件就係唔係冇人係冇錢啦，係咪？呢個係需要好多錢嘅，所以呢啲唔係我哋做嘅。咁你一百毛嗰啲無記電視嗰啲係上市公司添啊，巴閉啦嘛，而家變咗廣告公司啦，我發覺佢，屌係啊，佢當初嗰、那個即係嗰種 revenue model 同而家，佢而家根本就係幫人拍廣告，然後就喺。在啲社交媒體度播啫嘛，咁解啫嘛，啱唔啱啊？咪做廣告公司咧，即係行撚翻轉頭，講句難聽啲。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自己喺90年代末啊開始，即係做呢個 ICP， 即係做呢個互聯網內容供應商，就成日就喺度諗嗰個所謂 revenue model 收入嘅模式，那個 business model 係乜嘢，係咪？咁大家睇到啦，而家發展到今日咧，其實就係一個大數據時代，就俾嗰啲 Google 啊、Facebook 啊呢啲已經屌呢只 Amazon 啦，係咪？即係大陸呢啲咁嘅所謂嗱，即係唔開個名啦，呢啲控制曬嗰啲所謂數據之後咧，就佢哋去發達啦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做一啲即係比較小型啲，好似我哋做個網台或者你做一個網媒，你點去生存啫？老實講，係咪？即係譬如話嗰啲報紙啊，佢自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好龐大嘅即係 backup 喺度嘅，咁佢去做網咁有得講啦，係咪？咁如果你獨立搞一個即係新聞性質比較強啲嘅呢個所謂新媒體咧，係非常之艱難嘅，可以咁講。 做乜？ 所以而家大家睇到嗰啲網台喺度鳩噏嘅啫嘛，兩個人咁屌你咪對撚住個鏡頭喺度鳩噏，屌呢個屌嗰個係咪啊？講下是非咁，屌你咪就做下呢個 YouTuber 咁啊白。在 YouTube 登記一個盈利 account 就睇下一個月收翻10000多咁咁撚樣嘅真係係咪？但我哋又唔同啊嘛，我哋係即係真係 評論時事， 評論時事，同埋我哋嗰個收入嘅來源就係、是，如果我哋係靠 YouTube， 即係話做一個 YouTuber 係咪？ 咁分佢啲廣告費，請問你可以分到幾多錢咧？係咪？啊！屌你夠交租嚟就唔夠出人工，係嘛？咁所以都係要靠大家即係嘅支持交啊呢啲咁嘅月費，係嘛？咁但係就因為而家即係你上網睇咩都唔使俾錢咁啊，基本上係係嘛？咁所以你好難做到你嗰個 content 係可以吸引人到即係真係可以定時定候每個月俾錢嚟嘅，係嘛？譬如我哋成日講 Netflix。佢而家去到已經超過一億個用戶，一個$10，一個月就收億幾美金，係咪啊？十幾億美金一個月喎，一年係百幾二百億美金， 拍好多部戲可以， 佢拍好多部戲嘛。咁所以佢而家你如果上 Netflix 睇咧，即係佢舊片咧買人哋啲片翻嚟嗰啲唔多嘅，而家變咗 自己創作， 主要就係自己創作，係咪啊？同埋一啲劇集，而家即係拍得好堅㗎。老實講，步步都真係啊！所以如果你訂咗 Netflix 咧，就即係會虛耗你好多生活嘅時間嘅，係咪？呢個亦都係一個壞處嚟嘅，其實係係咪？咁但係人哋呢種做法唔同啊嘛，係咪？所以我哋呢啲即係你加上，如果即係話香港個言論空間一路收窄嘅話，我哋就可以收工㗎啦。因為我哋有咩做啫？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啫嘛。有啲人甚至乎即係。如果即係憎我哋嗰啲人，就認為我哋屌你諗乜講完重複又重複，咁老實講唔重複， 然後可以講咩咧？ 可以講咩咧？我都好撚討厭講政治㗎，老實講，係咪啊？屌你繼續鬧泛民、鬧建制派、鬧共產黨，係咪重複啊？ 係啊。 咁但係佢成日大撚擺嘢俾你鬧㗎嘛，係咪？譬如話我哋即係我自己比較有興趣講下啲文化啊，或者民生問題，有撚人聽咩？係咪啊？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嗱，好簡單。我哋做嘅歷史在笑做咗60集，咁有幾多人睇啊？係咪60个钟头啊，大佬係咪60粒钟啊？係咪呢一個 USB 60分钟啊？60分钟一集，講咗60集啊？係咪？你有咩節目可以咁樣咧？冇啊嘛！咁好啦，你做咗，但係睇嘅人唔多嘅喎。咁啊，你有興趣嗰啲人先睇啊嘛，咁啊，所以個問題咪喺呢度咯，大佬咁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做咗啲 USB， 咁诶，希望有啲人可以买啦。咁几百蚊一只，咁系嘛？屌，咁我哋卖到100只都可以收翻，啊，收翻少少钱啦，收翻除咗成本之外，都可以执翻一两皮啊，就咁样嘅啫。其实系，系咪？即系其实就好捻可怜嘅，讲就讲，系嘛？咁啊，出书仲可怜喎，系咪？咁所以即系好似呢个踩场呢个节目，系咪？我哋都系会继续做落去嘅，系嘛？无论点都好，系嘛？嗱，今日咧就要讲两三个话题嘅。第一个就一定要讲呢一个政府全盘接纳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即系喺旧年年尾提出嗰、那个即系土地选项嘅建议。 而家接纳啦，之前咪当佢系咩嚟？ 唔系呢个，其实你可以咁样讲咧，即系大家因为个政府前科，屌你咪前科累累啊！系咁所以当时都有人警告呢个黄婉辉会唔会做周永新2.0啊？系嘛？咁啊，林郑月娥亦都行出嚟讲过类似呢，唔系2.0嘅问题嘅，我哋未必要照单全收嘅咁样，系嘛？咁但系今次我估计就系话咧，嗱有两个原因佢会。即係全盤接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嘅嗰所謂土地選項嘅建議，嗰8项啊，其實就唔止8项嘅，主要就係中近即係中近期嘅，即係嗰個建議咧，就係有8项，仲有啲長即係長期嘅，係嘛？第一個原因就係話林鄭月娥呢個施政報告提出有關即係呢個明日大聚填海1700公顷咧。就老實講，即係你睇所有嘅民意調查，或者包括啲即係各方面嘅人嘅反應咧，都係非常之差嘅。 嗯， 咁啊，呢個第一咁啊，認為你擔沙失海，認為你債留子孫，認為你又搞大白象工程，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反應係非常之差。咁咧，你接納咗呢個土工組嗰、那個所謂填海100公頃。咁咪少咗700公頃，咁咪可以抵消咗即係譬如話你將個即係轉移咗喺呢一度，我就係嗰1000公頃，係嘛？呢、這個可能即係 所謂可行性比較即 係少咗㗎，填海嘅填海嘅範圍 少咗700米。如果你相對於佢施政報告提過1700公頃，你而家得翻1000公頃啫嘛。如果你呢個土工組呢個係啱唔啱？大家如果有睇鬱敏會客室咧，我同阿黃遠輝即係土工組個主席咧。咁都喺我節目裏面咧，幾乎成個鐘頭都係講佢嗰個建議嘅，係嘛？咁當時都有憂慮咧，即係可能政府就唔會即係全部接納嘅，即係特別係高爾夫球場嗰一筆，係嘛？咁但係今次咧，就佢全盤接納啦，全盤接納就唔等於全部去做喎。 係 嗱，你要搞清楚喎，係嘛？咁佢都係有個時間表去做嘅，做唔做得曬都未知嘅，係嘛？你唔好俾呢個全盤，即係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行出嚟講，全盤接納咗呢個土工組呢個八項建議，係嘛？跟住就佢講政府點樣跟進係嘛，同埋嗰個預計進展嘅時間呢啲，都係喺度即係話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喎，係嘛？到具體要即係話進行嘅時候，可能都牽涉好多問題，亦都會有好多爭議，都未定嘅喎，係嘛？咁但係至少就話對土工組做咗年幾嘅工作，起碼肯定咗佢先，係嘛？咁就比我哋預期咧，就係可以講係好好多嘅。呢個就必須要喺呢度講嘅。就我又唔想用跌眼鏡三個字嚟形容啦，因為對於呢個政府，大家都唔會有咩期待嘅咧，係咪先？同埋加上而家有個大灣區，即係你林鄭月娥而家行出嚟講話，又唔會俾內地同化，講所有嗰啲唔會嘅，都係等於啲人覺得你會啊嘛。 係最大鑊，係咪？而家倒轉聽， 你講不會乜乜不會乜乜不會乜乜不會乜乜，到頭來你就唔要個不字噶啦嘛，係咪？咁你先至話即係要三，即係要重複再重複講不會乜乜不會乜乜啊嘛，係咪？ 305新啊， 係嘛？你變咗你成日強調不會。就是、代表會咯，同埋大家會擔心你會咯，咪就咁咯，係嘛？即係香港優勢冇咗啦，獨立關稅區啊，係咪？佢又話不會啊，呢個唔會俾內地同化啊，又唔係佢主導啊，全部都講不啊嘛，咁你真係啲人就覺得你唔係不咯，係咪？即擔心你唔係不咯。嗱，我哋稍微簡單啲講一講嗰、那個，因為其實都好長嘅，即係關於嗰、那個即係發展局啊，即係佢。全盤接納咗呢一個土工組嗰個八項建議咧嚇，咁啊包括局部收翻粉嶺呢個高爾夫球場32公頃土地作為呢個建屋嘅用途啦，係咪？嗱，但係大家必須要知道咧，即係成個即係粉嶺高爾夫球場咧，總共係有172公頃，呢個亦都係所有。即係香港呢啲先話遊樂場用地 嘅最大嗰、那個， 最大個佔地最多嘅就係、是、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咁黃遠輝覺得比較遺憾嘅咧，就係話咧嗱，而家你接受咗呢個所謂局部收回32公頃啊，作為呢個房屋嘅用途，但係剩落嚟嗰140公頃就用途不變，同埋咧要延長嗰、那個。作、那個租約，咁啊，到2027年啊，嗱呢個咧就係話點解政府唔去解釋？喂，你又冇作研究，咁你就講明唔會發展其餘嗰140公頃，係咪？咁呢個好明顯就係話你要喂。要做一個平衡咯，係嘛？ 呢啲不同嘅勢力， 要做一個平衡咯。呢個黃偉麟就講話就係喺唔即係佢喺唔同嘅光譜裏邊咧，即係兩邊嚇，即係贊成同反對嘅都可能未必滿意嘅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就呢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咧就會同啲相關嘅持份者咧接觸，包括高爾夫球場呢一方。喂，呢種講法我可以喺呢度講係非常之荒謬。個道理就係呢啲所謂遊樂場用地，屌你老尾，真係講句難聽啲，你係名益鳩佢哋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嘛？你唔係要佢補地價，唔係要佢照正常，即係話政府批啲地出嚟俾你，你必須批俾私人發展商，係咪咁嘅條件？咁但呢啲私人遊樂場用地咧，佢係有一個條件噶嘛，大佬。譬如你要俾 open to public， 係啦，要 open to public 噶嘛。你老母你高爾夫球場 open to public 咩？屌你啦，你真係！我記得我喺立法會喺帳目委員會嘅時候，係嘛？有一年呢一、這個 審計署的行工量值報告就是講這些遊樂場用地，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是曾德成，被我鬧到他撲街的，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找回這片，是嗎？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其中一個問題，喂，我帶元州村的老人家去木球會游水，你覺得給不給入啊？是嗎？一定不能給啦，是不是？是不是？那怎樣 open to public 啊？是不是？即是等於那些私家醫院又是，你明白嗎？他是規定要有多少病床是給公眾，即是用公，即是公立醫院的價錢可以入這個私立，即是這個私家醫院的，又是沒有照做，全部都找笨柒的，講句難聽一點。喂，你那些私家醫院那塊地又是不用花錢的嘛，又是象徵式收你錢的啫嘛，呢啲私人遊樂場用地又係，所以你黃偉麟嗰個講法就係話啊，我兩頭唔到岸啦，即係啲人批評兩頭唔到岸，唔係嘅，因為兩邊嘅光譜嘅人咧都會有人唔開心噶啦，咁我哋就要平衡咁樣，哇，真係奇撚怪，喂，嗰、那個立咗塊地，屌你咩又可以呢啲人入每個會籍百鳩幾二百萬又可以炒，係咪？但係你就唔係 open to public。你陳百祥喺度鳩噏啦，同陳淑莊嗰、那個係嘛 ？Open to public 點啊？過去行下，屌你諗 open to public， 不撚知所謂係咪先？所以你政府呢種講法係好有問題嘅。呢種講法就係話咧，你養撚肥咗佢之後咧，就佢係應份嘅，即係等於屌你咩逆權侵佔係咪？ 係啊，嗰塊地點嚟嘅咧？你要問呢樣嗰塊 嗰塊地點嚟嘅咧？係咪？呢、這個講法係好撚唔啱噶嘛！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啊？好清楚噶嘛，係嘛？所以黃遠輝個反應就講得好含蓄嘅。佢話對於政府未作研究便表明不發展其餘140公頃用地，係嘛？咁佢就相信咧，政府應該係同時考慮咗民政事務局私人遊樂場地契，即係話場地嗰個契約用地諮詢報告。咁啊，認為當局決定咧係無可厚非。但是呢政府就應該向公眾進一步解釋理據，這個是黃遠輝的反應、okay? 跟我剛才的反應呢就是完全兩樣東西來的、okay? 就是、啊、我用很多情緒用語、啊、他就、啊、其實他都是覺得你要解釋的嘛，是吧？你向公眾進一步解釋，你現在用了你現在收回這32公頃的土地，你不會影響整個高爾夫球場運作的，但是長遠來說他租約到期，是吧？佢2020年到期噶嘛，咁而家你就講揾埋續約俾佢啦，係嘛？咁呢個咪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呢個契弟，屌你老母做嗰個報告係嘛？得出嚟嘅結論，咁而家表面睇就好似接納咗呢個土工組嗰個建議，就收翻啲32公頃土地。嗱，其實呢個咧喺個諮詢期間咧，關於高爾夫球場係咪要收翻嚟起屋咧？我相信是有很多爭議的，到最後土工組呢都是用一個所謂中庸之道，是吧？我先收回32公頃的土地用來起屋，其他那些呢就因為它還有一個租約，有租約要續約的時候，是不是要給一些附加條件它，是吧？到時另外一個新的租約年期結束之前，是不是再要釋放多一些土地出來，是不是應該這樣？即是正常合乎邏輯的做法是這樣做的嘛，是不是？現在講到屌你好像即是高爾夫球場讓步了，是不是？或者現在有高球大聯盟在這裡屌你好反對了，那你就怕撚了他，是不是這樣呢？那塊地是怎樣來的呢？是他們的，屌你好這個私人會所自己的，是不是？是私人的，那個業權是私人的，不是嘛，政府的嘛，大佬，是不是？香港多少啊？屌你老母！警察會、印度會、巴基斯坦會，幾多呢啲會啊？你啊，呢啲就係所有私人遊樂場用地，而喺所有嘅私人遊樂場用地裏邊咧，場地裏邊咧，佔地最多嘅就係粉嶺高爾夫球場。喂，你唔係土工組呢一個諮詢，好多香港市民都戇鳩鳩，係嘛？哇，以為呢個係富貴人家出入嘅地方，打高爾夫球好撚高檔嘅， 佢俾好多錢買呢個地。 屌你咪俾好撚多錢買咗個140公頃嘅土地，屌你乜嗰係撚咩？嗰個係。屌你老尾真系，所以呢啲真系好好笑。咁啊，黄远辉咧，即系特别提到呢140公顷嘅土地啊，你冇作研究系嘛？咁系要点解 就表明不發展和跟他續約，這個要跟公眾解釋。另外他今早上就在這個電台那裡就即係提到咧，就話呢個土公草咧喺諮詢期間，聽到好多沉默大多數嘅意見，係嘛？咁啊，覺得個社會都係好公道嘅嚇。咁啊，但係亦都冇一個選項係無通嚇。咁、啊、就即係不如一人通少少，可唔可以咧？咁樣啊？咁佢覺得今次政府全面接納報告咧，就即係話還一個公道俾個社會嘅啫。啊，好，休息一陣先。